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上次呢是David 主动写一封信给 Jane， 现在呢是 Jane 回信了。Pen pal， 别忘了就是笔友。好 ，David 的笔友呢？来了一封信，好，我们看他怎么说的。先从头到尾，先念一下。Hi David, glad to receive your letter. I'm Jane Smith. You're right. 好，下面怎么说呢？ I have a passion for hiking and photography. I'm study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law. I'm an extrovert.Which means I enjoy making friends and traveling around. As a matter of fact, I'm working my way through college. I got a part-time job at McDonald's half a year ago. I have two more years to go before I graduate. I hope by then I can earn enough money to travel around. Maybe I'll visit China first.But it's too early to tell. Catch you later, Jane.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文章呢，比较简单。一开头他打招呼了 ，Hi David， 你好 David。Glad to receive your letter. 前面省了两个字 ，I am 或者是 I'm，I 加一撇加个 am。I'm glad， 我很高兴能够收到你的信。I'm glad to receive your letter. 不要念成 receive 啊，是拉长的音，长元音。Receive， 我很高兴接到你的来信。I'm Jane Smith. 啊，我呢叫做 Smith， 史密斯 ，Jane， 也就是阿珍。我喜欢把它翻成阿珍，阿珍史密斯。You're right.没错，你讲对了。I have a passion for， 我对什么有热情，或者有热情或热忱。我很喜欢唱歌，你不要老是讲说 I love singing， I like singing。你有时候可以讲 I have a passion for， 我有股热情，对什么有热情呢？ For singing， 对唱歌。I have a passion for hiking.And photography， 以及摄影。Photography 来自于 photo 那个字过来 ，photo 就是照片。May I take a photo of you？ 我可不可以拍一张照片，把你拍进去啊？用 of you。你不要这样说 ，May I take a photo for you？ 我来替你拍一张照片好吗？你用 for 的时候呢，表示你相机借我，你要拍的是山景。好，我就给你拍，我来替你来拍，所以意思不一样哦。如果想跟你一起来拍照呢，那就是 May I take a picture with you。 当然呢，讲得更清楚的话，也可能因为你 May I take a picture with you， 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合拍一张照片来拍山景或拍一个海景。如果你要讲得很清楚， May I pose with youfor a picture P-O-S-E 摆姿势 May I pose with you for a picture 这个时候呢绝对老外就听懂而且跟你合拍一张照片可不可以啊这样子好所以通常要有礼貌这样不过通常呢老外的话他们还是比较大方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I'm study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Law 我啊，目前正在都用了现在进行时，在多伦多大学念书 ，Toronto 是世界知名的大学之一，排名呢赢过了很多的美国的大学 ，majoring in， 然后呢主修什么？本来是 am major in， 还是就是这样子哈，啊，但是呢故意把 in 去掉，应该是讲 and I am majoring in。啊，他故意把 n 去掉，然后呢就把动词变成 ing 保留下来 majoring in。 他说主修什么东西呢？啊，专攻的什么呢？啊， international law， 也就是国际法。辅修呢叫 minoring in， minoring。 啊，就是 major n 跟 minor n， 啊，一个主修一个是辅修。I'm an extrovert， 我啊是外向的人，内向的人叫 introvert。 introvert 是 introvert 这样子， introvert extrovert， 你的字典呢打开的时候是念 extrovert introvert， 但也有些老外念 extrovert introvert， 好，他会这样念，不过一般都是 extrovertintrovert 这样念。好，我呢个性外向，是个外向的人。 which means， which 代替前面的，这是关系代词，代替前面整个主句。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能用 it means， 你用 it 的话变成这两个都是主句，没有连词连接，所以我们就把 it 改成 which。 啊， which means 这意思就是什么呢？或者是一个 that从句做 means 的宾语， that 省略掉了。这意思就是说 that I enjoy making friends and traveling around， 我喜欢的交朋友，同时呢到处旅游。 I enjoy， 后头别忘了一定要加 ing， I enjoy drinking water， 我喜欢喝水，我喜欢交朋友，也喜欢呢 and traveling around， 到处旅游。As a matter of fact， 这个短语要记起来，叫事实上。As a matter of fact， I'm working my way through college。事实上，我正在半工半读念大学。Working my way through college， 半工半读念完大学，我正在靠自己的力量呢，然后就赚取学费念大学，在美国。在英国这些地方啊，他们通常18岁以后啊，不管你家里有多么有钱，一出去是能够半工半读，哇，很让人这个很尊敬的意思，养成独立的个性这样子。所以呢，如果是在这个方面呢，我们要学到这个老外的这种精神，这点算是不错的。这样 I got a part-time job， 我呢获得了一份，这边 got 是 get 的过去时，获得了一份兼职的工作，在哪个地方呢？ at McDonald's， McDonald's 那个打一撇加 s 后头省的这个 store， S-T-O-R-E 那个 store 那商店或者 food store， 那个根本他就不写出来 at McDonald's 但是日本人来念这个字就比较难念，所以日本人怎么念呢？McDonald's， 他一定要这样念 McDonald's， 对不对？他不这样念的话，就他难过一天。就像呢 Tokyo Disneyland， 东京迪士尼乐园啊，那他一定要这样念 Tokyo Disneyland， 他一定要这样念，他不这样念他难过。念的 truck is coming， 可卡车来了 ，be careful。他一定讲 A truck is coming， truck is coming， be careful， be careful， 一定是这样念。好了，这是没办法，他很喜欢这样念。好，那么还是念标准的 at McDonald's， half a year ago， 半年前我找了一份兼职的工作，所以要用过去时 got， 是从 get 过来的。半年前叫 half a year ago， 不 不是 half year ago, half a year ago. I have two more years to go before I graduate. 这个句子写得好。就是在我毕业之前，我还有另外两年要走。其实中文的意思就是我再过两年就要毕业了。那就讲 I have two more years before,、I have two more years to go before I graduate. 我们接着往下看。I hope by then I can earn enough money to travel around. 我希望到时到了那个时刻我可以挣钱挣足够的钱。干嘛呢 ?To travel around.Travel,L 的音 ,L 的音舌尖抵上去 ,around, 是元音所以 travel around 就合着它一起念产生连音 ,travel around, 而不是念的 travel around,travel around,travel around,travel around, 这样念。Maybe I'll visit China first, 也许说不定哦 ,maybe, 就说不定我会先到呢中国去瞧一瞧走一走 ,I'll visit China,Visit 就是拜访走走访走一趟啊，先到中国走一趟 But it's too early to tell 但目前是太早而不敢说 To tell 就是预测现在是太早预测还不敢说说不上来 Catch you later 以后再聊 Catch you later 就事后我再来追上你就是意思就是以后再聊今天我们就到现在为止以后再聊 Jane 阿珍这么写的好了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七七四和 FM 九二点三。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常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常春藤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07点开始的课程比较简单内容也不长希望大家反复练习我们再听一遍本课的内容 Lesson 64也就是64课那么我们练习呢 A letter from David's pen pal 我们就是看看笔友回信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写的上次呢是David 主动写一封信跟 Jane现在呢是 Jane 回信了 Pen Pal 别忘了就是笔友好 David 的笔友呢来了一封信好我们看他怎么说的先从头到尾先念一下 Hi David Glad to receive your letter I'm Jane Smith You're right 好他们怎么说呢 I have a passion for hiking and photographyI'm study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law. I'm an extrovert, which means I enjoy making friends and traveling around. As a matter of fact, I'm working my way through college. I got a part-time job at McDonald's half a year ago. I have two more years to go before I graduate.I hope by then I can earn enough money to travel around. Maybe I'll visit China first, but it's too early to tell. Catch you later, Jane.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文章呢，比较简单。一开头他打招呼了 ，Hi David,